剛才就講緊所謂 endgame 咧，就都未必係林鄭落台，或者呢個邊個上場，或者係即係警暴處理咁簡單。係，因為嗰個亦都係即係今次運動揭示出一個深層嘅矛盾咧，就係高度自治、一國兩制嘅喪失。咁我都相信，如果你冇咗個一個自由經濟嘅社會咧，你嗰個上層建築咧，即係。個政治體制就會改變，冇辦法光復嘅。其實，你翻翻一個自由經濟嘅社會 ，level playing field 嘅制度咧，先至可以嘅。咁好多人話黃色經濟圈係可以做，呢個亦都係我相信比以往更加有條件做得到。而我亦都希望好多時唔係淨係去幫襯佢哋消費。我估計今次咁樣嘅大抓捕咧，可能咧，被拘捕嘅人咧，可能超過3000人。我估啊， 而家就哇！你今個禮拜有200幾 啦，已經超過3000 人。係top on 2600，再加200幾。咁如果你話再過多一個月嘅話，3000就完全唔係 啦。即係話跟住起訴啦，各種啦，非法集結啦，最重嘅暴動罪啦，襲警啦，藏有攻擊性武器啦等等，各種各樣啦，煽惑他人啊等等。咁啊，乜嘢都會罪名都會出嚟嘅，咁會有大批嘅被判刑人士。我估係香港有史以嚟最多嘅政治犯嘅一次運動，遠遠比當年嘅台灣咩美麗島事件啊等等呢啲就嚴重得多。我覺得，咁所以我亦都好希望咧，大家要諗下將來。我琴日都講過點樣照顧呢啲咧，將來有案底留咗案底嘅人，好多係後生仔添，佢哋出嚟嘅就業啊等等。我希望呢個黃絲嘅經濟圈啊，係同時可以咧，就係除咗我哋去幫襯之外，希望嗰啲老細，嗰啲嘅投資者係有一啲嘅優先去聘用，即係有為咗呢件事而留個案底，即係有呢個 credit 咯。其實，即係當呢個大型嘅堅記車房出現嗰陣時咧，即係人人都係爭光嗰陣時咧， 唔係大型堅記 呢個其實唔係我哋咩同情，其實唔係係。大家是需要幫助他們，因為他們為了我們付出 的。這個叫做是經濟吸納社運，是 不是行政吸納政治。 這個叫經濟吸納，即等於就是說現在我覺得也是一個契機來的，即等於現在那個區議會選舉，即有個大勝的，那我覺得應該其實最好請回這些人。 還有什麼呢？當他過了那個即限制，他判過刑之後有限制的選舉，如果他們能夠 做社區幹事， 那就第二梯隊咯， 也是可以慢慢接上去，從而我們看到是什麼呢？即好像台灣一樣，他們坐過監的人出來，或者幫那些坐監的人辯護的律師，最終都是成為他們的整個反對運動的力量。那這個我覺得呢，你不可以假設長期都是處於一個社會運動，即街頭抗爭的狀態，他總會有一天回復回去一個常態的管治的時候， 沒錯， 那你就要將他們吸納回去那個社會制度裡面，不可以令到他們是 isolate， 是處於一個即是覺得 即係被遺棄嘅一個情況。 嗯。 咁特別係當個政治解決嘅方案出咗嚟嗰陣時咧，係會容易，即係群眾係會容易咧係 接受嘅，係啊。 即係哦，已經回復正常啦。 起碼即係嗰個 心態上會， 起碼個撕裂唔會咁難去回復咯。其實係，即係可以順利過渡啦。而同時間對於我哋嘅雙贏，其實係嗱，其實啦，你睇翻施永青嗰啲都講緊啦，已經喺度諗緊，喂。在这个2047之后都应该再去继续这个一国两制，甚至乎是再延续多50年是应该这样做的。其实他们已经在想这件事，因为其实他们很现实，为什么呢？做楼的人你做按揭都要想的。 你没有那个心理上的保证的话、大家都玩完了。 是啊，你现在供楼你要计算30年最长。那你现在还没有30年是吧，即起码你要说服我们这一代人是肯即係投資曬成副身家去買樓先得噶嘛，係咪先？而呢樣嘢亦都係香港經濟嘅基石嚟噶嘛。 呢、這個我估計今次咧係、一個即係如果係本土商界， 係啊， 真正本土商界嘅以香港人處事方式為價值嘅呢啲人咧，係、一個好大嘅覺醒嚟嘅，我覺得都係。你睇下李嘉誠都睇到嘅。 嗯， 即係當然你看到他受的政治攻擊都很犀利嘅，係 啊， 係咪以佢咁嘅年紀，其實他隨時可以不出聲啦、你看李兆基邊度講過嘢啫，係嘛？國史兄弟除了大陸佬要他登廣告，咪個個撲出嚟登之外，邊、個有吉屎出嚟講句嘢啫？ 其實唔難，唔容易嘅，因為佢喂你話佢無後顧之憂，佢仲有兩個仔喺度，係嘛？佢第三代人都出緊嚟啦，其實都。係嘛？其實佢自己本身都應該有顧忌嘅，但係佢咁都肯出聲，其實佢嗰個叫做係即係機會成本係最大 啦，係啊，最大嘅收成期啦，其實。 所以你陳建波都有 幾時輪到陳建波大佬仲喺啲咩立橋保險嗰度打工，係咪就話自己係收成期？嗱，但係我覺得呢、這個即係當然好多意念可以化成行動嘅，今次 冇錯。 包括係我哋對於而家嘅不滿，譬如傳媒嘅冇咗自主性啦、，autonomous 裏邊其實包括埋新聞自由， 係 點樣重建翻屬於公民社會嘅新聞自由咧？係嘛？係咪可以由民間嘅力量去辦一啲嘅大型啲嘅媒體咧？ 嗯， 係嘛？你睇到今次正正就係唔屬於主流嘅企業嗰類嘅媒體係同個運動係最貼嘅嘛？ 係啊。 你好簡單，點解琴日嗰場記者會得蘋果係呼應呢、這個freelance 嘅記者去杯葛警察嘅記者會？ 立場冇咩？ 冇，都冇、 哦。 今日啊，蘋果就係到而家仲杯葛嘛。 哦， 好啦，個原因點解警察亦都唔驚你記者咧？只係好簡單，第一你記協嘅腳軟啦，當然 係， 淨係發聲明，發聲明係冇用，我覺得而家已經過咗發聲明嘅階段。係咪你要有行動先得噶嘛？你要呢個行動本身係要辣到埋去政府嗰度啊嘛。好啦，然後你話喂，我唔係，我要保障社會大眾嘅知情權。當然呢個係重要，但係你要衡量去到乜嘢地步，你要作出一個抉擇嘅。 嗯， 當然其他記者點解唔肯去杯葛嘅原因，就因為佢哋嘅本身所服務嘅報館係建制啊嘛。 係， 係嘛？香港九成嘅傳媒都係建制嘅啦，已經係。 傳媒嘅老闆通常都有第二生意啊嘛。他是不介意蝕的嘛，很多都是。 做傳媒的是 leverage 其他生意的利益、在香港來說。 這個就是其實、你看到老董以來其實是、都是很積極的樣培植這些這樣的傳媒的金主啊，是吧？就是怎樣去、就是、將他們去。去 你看明報集團就很清楚了。就是、張曉卿這個常青集團在貴州工業園投資失敗嘛。之前又崩了去薄熙來那裡嘛。就是兩條單都要走咯。跟住咪自己嘅報紙咪玩完咯，係嘛？而家就你睇個亞洲周刊衰過左報噶，係嘛？嗰份嘢就已經係變成係中共控制噶啦。明報本身嗰啲社論就鬼聲鬼氣嘅都係。 咪所以其實你講黃色經濟圈咧，其實喺呢一個媒體上面，其實已經係有啲初型喺度噶啦。即係你變咗，你見你睇立場新聞，其實佢哋都有佢嗰個眾籌噶，係嘛？咁你唔同嘅形式嘅一啲網媒，佢都有自己嘅眾籌嘅。你而蘋果都開始搞緊 subscription 啦，係咪？呢、這個亦都係黃色經濟圈其實不斷咁樣喺度茁壯。 其實唔指定係呢個咩嘅眾籌嘅一個方式。你因為我成日覺得咧，有好多嘅黃色經濟圈要壯大咧，係牽涉到風險投資嘅。譬如好簡單，你問 即係我認識一個朋友，佢喺英國翻嚟，佢就拍一個嘅香港嘅呢個反送中嘅紀錄片。 嗯。 咁佢亦都係眾籌啦，亦都係已經超標兩倍啦。 嗯。 咁就會佢 target 就喺 Netflix 嗰度播嘅。 嗯哼。 喂，如果你想香港人唔想再睇 CCTVB， 點解唔我哋眾籌去拍啲劇集擺喺 Netflix 嗰度播 咧？ 係嘛？一樣做得到嘅喎，其實係我使乜再經呢個咁樣嘅垃圾電視台去睇嗰啲垃圾劇啫、 哦？其實係㗎，其實係㗎。 喂，如果我哋想香港呢件事去 document 嘅記錄嘅， 而家我哋個歷史契機咧，就係、是、見到而家 TVB 呢一個電視王國啦，其實開始土崩瓦解。 你睇翻廣告費啊，你知唔知啊？而家 廣告費喂，其實咁多年嚟第一次減啊， 第一次減啊，係啊，因為唔掂啊。點解啊？因為啲人懲罰喺 TVB 落廣告嘅商户啊， 咪就係咯。而你懲罰完佢之外，喂，咁你呢啲咁樣嘅廣告商咧，佢都要揾出路，佢都要揾 outlet 去 sell 翻自己啊嘛。所以你見到嘅而家 YouTube 咧，開始你見到啲廣告咧，已經少咗重複嘅，係、 嗯、 多咗大 f i s i c a l 你以前成日講咩，即係講咩嗰個咩會計妹啊，大佬係咁喺度碌 頂嗰類， 係 個廣告都唔知邊個拍嘅啫， 唔係佢自己拍㗎，係、 啊、 佢自己拍㗎，個老闆自己拍㗎。而家你開始多咗㗎。甚至乎而家唔係話淨係啊嗰啲小生意咧喺 YouTube 落廣告，而家開始多大公司，即係譬如你見到就甚至乎政府都開始喺 YouTube 落廣告啦。 係啊，我哋都有嘅。 係啊，你少咗重複啊，而且咧你一個廣告嘅 session 咧，其實佢開始擺兩個添，唔係話就係十幾秒咁簡單。咁、 嗯、 所以咧，你見到 YouTube 咧已經係開始咧係食緊。無線啊，嗰啲客，而且喂，確實係 smart 好多嘅喎，嗰啲廣告。 其實好簡單啦，你想新媒體發揚光大，就要加速無線電視嘅死亡。 係啊， 加速無線電視死亡唔係淨係霸體， 係啊， 而係要懲罰嗰啲無線落廣告嘅商户。 冇錯， 就係、是、咁簡單啦。 唔係同埋喂，大佬啊，你諗下，喂嗰、那個乜鬼嘢，即係咩宣傳儀？喂，大佬，喂點有乜可能 work 㗎？你擺個 session 喺度。是擺明是賣廣告的，哪有些人專門走去看廣告看宣傳儀的啫？ 所以他咪有呢個陷入式的廣告咯，喺嗰啲愛回家啊嗰啲。 係，呢、這個就其實是阿陳國強啊，其實在早年咧，佢成日喺度即係批評喂大佬，你就係冇呢啲咁樣嘅陷入式的廣告。 所以咪政府咪放佢咯又，所以全部都是打龍通的唔發牌俾王維基，根本全部都是打龍通，就是控制傳媒。 係啊。 你香港人點解咁抑鬱呢？就是、你發覺行出街又係大陸人，所有嗰啲傳統商業區嗰啲雲吞麵包執 Q 曬就變成藥房。 唔係啊，嗱呢排 睇個傳媒打開個電視睇，又係俾大陸人睇。 呢排你行街，你 光復咗㗎， 光復咗㗎，其實 銅鑼灣都光復咗、啊，我發現。 喂，大佬啊！你而家見到即係喺大學隔離嗰間，即係嗰間酒店叫咩名？嗰啲人好中意喺度擺酒啊！喂，而家佢 weekend 啊，你一間成800多尺至1000尺嘅房啦。嗯是五嚿幾水嘅咋？係平到咁啊！ 唔 係即係市區嘅酒店啊！而家係 同埋我成日都諗咧，你要即係今次係 demonstrate 到啲人咧，係由意念化成行動啊嘛！你就要藉呢個機會咧，去壯大咗之後咧，嗰、那個之後先至一個最大嘅 bargaining power 嚟。 哦，係啊！ 呢個世界好現實嘅。 嗯。 你嘅運動，共產黨係唔怕你嘅。點解五年前嘅教訓係咩咧？你嚟得急。急風暴雨咩？我褪， 嗯， 我一褪拖死你， 嗯， 係嘛？然後跟住2003年嗰次咩？我換埋特首，又點話啫？四年之後攞翻曬啲議席啦， 嗯， 點解啊？因為你嗰個成個香港社會嘅社會基礎係轉變緊啊嘛， 啊， 無論係新移民好，資金嘅來源。用大陸的大量的企業資金嚟去入侵， 嗯、 你而家發覺喂，原來旅行社全部都是中資嘅咯，已經 係啊， 香港啲旅行社啊，你以為幫襯緊香港旅行社，其實唔係嘅，你都是幫襯緊中資。跟住你發覺，嗯、喂，食肆啲人話懲罰 Starbucks， 其實 Pacific Coffee 係華潤 嘅，嗯， 已經係中資嘅咯，又係。跟住你發覺好多食肆後面都係華潤集團嘅、 啊， 都係中資嘅咯，即係唔係話叫大家去做裝修嘅，而係你要諗清楚。如果香港的自主在政治上的自主性是要强，你一定要有李嘉誠这类的企业家，也都需要有一些是什么呢？大量的中小企呢、 嗯、 那个结构呢是不能够被红色资金这样去收购。 嗯、 它很简单，它搞茶餐厅，它大量就好像搞现在的传媒那样，它蚀着做可以 打残你的、 嗯、 它一样可以赶住你的。如果佢係國家政策嘅話，呢、這個就係美國所謂嘅不公平競爭、國家隊落場嘅問題啫嘛。係 啊， 係 啊， 佢全世界都係咁做㗎。 咁用喺香港更加會用得犀利添，我覺得將來。 唔係佢講咗啦，嗰陣時唔係點解叫三十個央企落嚟見林鄭啫？ 就係要大陸要香港政府配合，將政府裏邊嗰啲標招標更加好地俾佢哋啊嘛。我都話啦，你連董建華嘅百耶嘅企業東方海外都要賣俾中國遠洋。咁你諗下啦，李嘉誠一走，香港嘅戰略企業包括咩咧 ？HIT 國際貨櫃碼頭。包括港燈、青州英麗呢啲冇噶啦，我話俾你聽，都會俾佢夾走嘅。其實，到時電信公司間間都變成國泰，你搞咩運動啊？我想問一下，係嘛？ 係啊，好大鑊。 每一個人都要擔心白色恐怖。你睇下國泰即收啦，所有空姐鏟曬 Facebook 啦，仲講和你塞啊？係 啊， 冇得塞噶啦，佢哋唔敢出嚟噶啦，已經係。所以如果你不阻止，不只是警暴，我說整個這種數碼列寧體制入侵香港，你不能夠阻止的話，香港這一次的抗爭只會是整個衰落裡面的一個掙扎的一次最後的掙扎，即是你不阻止這個剛才我所說的問題，因為會更加多的由通過企業去控制人的思想自由，用你的社交媒體去監察你的政治思想，這一套數碼列寧主義是會引入來香港的。 這個呢，就你聽彭師說過，其實是 We are inspired by Hong Kong， 即是我們是受到香港很大的啟發。這個啟發呢，我想不是只是那個即社會運動那麼簡單，尤其是包括在意識形態上面抗衡中共這套國家隊這種這樣的，就是那種反抗，其實是那個啟發更加大。就是你剛才說監控啊，說這個國家隊落場啊，還有這些這樣的意識形態外銷啊，其實香港就是站在最前線，其實就是。 這個啊，我很早已經講了，其實因為香港是直接感受到中國模式。2012年黃之鋒崛起是因為反抗中國模式嘛，那本國民教育手冊。 你講一帶一路，有什麼地方其實是 大量的大白象基建在香港？ 就是咯， 不是掏空那個香港人的儲備不一樣？ 其實台灣也是 inspired by 香港，即是你見到那個服貿，台灣的服貿當其時我們有很多人都走過去台灣 佔領立法院的時候， 就是說為了請你踏著香港的屍體，是吧？就是向前走，就是這樣嘛，是吧？即其實所謂其實全世界都是 inspired by Hong Kong 的意思，就是其實根本上現在 challenge 緊現在這套這樣的即是普世價值，其實最前線就是香港而已。 很簡單，就算你說演藝也好，如果你香港是一個世界，全世界香港人都是一個共同體，那個市場是比法國更大，廣東話的市場。香港、馬來西亞、新加坡、泰國仍然有很多講廣東話消費香港的文化產品。 全球保守估計呢？ 這個北美洲。 保守估計是2億廣東話市場。 廣東話市場。為什麼一定要是回大陸叩頭呢？我經常都說。如果這個大家有個意識去支持這個所謂香港共同體的流行文化的時候，我們一樣可以再有梅艷芳、張學友這些歌聲出來，不是唱國語的，是唱廣東話。 是 為什麼願榮光歸香港是全世界澳洲好、紐西蘭好、一路到 Calgary 好、Toronto 好，個個都懂唱，因為你在共同體裏面的人，你才有那種感情在這裡。 他現在什麼？現在即是廣州立即首歌想抗衡我們圓榮光輝香港。 算吧，這個都說不要播著，因為他們隨時會說我們侵權，因為這個是大陸。我們一間 post 在 Facebook 那裡給大家聽下這個藍絲版的他們的圓榮光歸香港。 圓榮 光是大陸仔唱的，笑到在這裡。 不是大陸仔，是香港那些藍絲網紅來的，好像說是啊，即是原來是有的。咩黑超哥啊？ 黑超哥啊，叫做，我以為淨係得華記添 啊，好多人驚啊，大佬有，即係你好心理啦，你揾人唱呢啲歌咧，你揾個即係上頭好少少啦，真係，即係點解硬係揾極都係揾啲岩岩殘殘咁樣嘅啫？ 有原因嘅，話俾你聽啊，唔係話淨係人一男老就殘咁簡單，而係咩咧？就係因為佢要嗰種濫情咧。係你一個。點解黃嘅人永遠你都覺得係真摯啲咧？因為佢嗰種係發自內心。 係啊， 就算一個細路仔，佢講嗰日喺元朗嗰個 Donald 個細路仔，小學六年班， 元朗嗰個係， 一路講一路喊，嗰啲眼淚唔係假噶啦，大佬啊，係發自內心噶啦。男嘅永遠係咩咧？佢係去矯扭造作地去表達嗰種嘅撐己愛國情懷，嗰種係虛假嘅感情，係咪？你以前共產黨就最歌頌係呢啲咁樣嘅嘢，即係跳中字舞啊，早請示晚匯報啊，即係我記得我八十年代嗰陣時睇呢個昆德拉嘅一套小說改編嘅電影，叫做《Unbearable Lightness of Being》，就係講共產黨下邊嗰種叫做 Kish 嘅文化，即係嗰種微俗。即係永遠就係歡迎，一定要加個熱烈喺前面。係 啊， 呢個 同埋呢個咩 偉大一定係永遠㗎。嚇、 啊！ 爭取就一定要積極啊。 叫做 即係呢啲叫多嚿魚。 即係干預中國內政，一定要加粗暴。 粗暴。即係一定係多嚿魚啊！嗰種媚俗係一種好矯扭造作嘅一種情緒嘅表達。你見到藍絲都係㗎。 嗯。 係嘛？佢哋上去阿肥媽上去講嘢，點解俾人搞做肥媽有懷疑啫？就係佢嗰種嘅，即係點講別扭啊！即係話唔係一個自然嘅狀態底下， 矯情咯，或者 係啦，矯情所流露出嚟嗰種感情就係咁啊！呢、這個就係藍絲，即、就、係、是、沾咗上去，其實係紅色文化嘅結果嚟嘅。所以佢哋一定係輸嘅。你問我喺而家呢個互聯網嘅時代。一定是變笑片的，他們那些 就是咯。你看到，你看張如成就知道了。看過張如成， 張如成都發自內心啊。我覺得是溝子啊，其實 嗱，你最真心就是張如成啦。 他是真心膠嚟嘅，張如成啊，係嘛？但係而家嗰啲藍絲嗰啲，基本上係即係點講咧？即係你好簡單，你例如潘麗瓊之前講呢個抗爭天使就係咁，將呢個越南 AV 當做抗爭天使嗰段文咧。是就扮到好像很持平，又說啊這樣又怎樣呢，提問的方式實際上就去包裝一段假新聞，這個就是一踢就爆了。 最愚蠢就是現在前線的黑警呢，個個都相信了嘛，一見到 大佬，你聽肥媽有懷疑，你知道又不讀書又不做事，他怎會分辨得出？你想想劉澤基這種警長，其實就是基本上在警察裡面撈了很久上不到位的人。好了，一朝得志，語無倫次了，人生高峰嚟啦。佢覺得有幾十萬微博，喂大佬，大陸啊，隨時有 follow 啊，過百萬啊，好正常嘅。係 噶， 但係對佢嚟講已經係人生高峰嚟噶啦，已經係佢自己唔爆先都幾難啦，係嘛？我諗晚晚啊，而家晚晚喺微博嗰度啊，我諗少一個回應啊，佢都自己瞓唔著。 最慘就係你見到林鄭，真係聽完佢咁講之後，真係驚啊嘛！係嘛？ 林鄭自己都是一個完全離曬地、乜都不識的人嚟㗎啦。其實係，所以如果你話真的要去創造呢個藍黃絲經濟圈咧，今次是一個最好的時機嚟嘅。 係，即係有很多嘢都翻不到轉頭，但係亦都係有很多嘢，亦都係一個史無前例的契機嚟㗎嘛，係咪？係，即係呢一個就是我哋見到一個歷史的契機咯。 如果你不把握它的話，所以我說那是一個長遠的一個抗爭，就是什麼意思？因為那個不是一戰警全功，因為我們不是要用決戰的方式去推翻政府，推翻政府清剿這些紅色政客，拉他們坐牢就說原來不是的嘛，不是這種方式的話，那你就要預計了這個是一個長遠的抗爭的。我們已經頂了，由1997年頂到現在了，其實是不容易的， 梗係啦， 唔容易嘅喎。但係而家已經去到另外一個 scenario，一個新嘅階段。咁啊，節目結束之前咧，就都想同大家講講我哋咧就一個和你跑嘅活動。咁咧就喺觀塘嘅海濱長廊。咁咧，聽日星期三晚8點，夜晚黑8點，咁咧就喺呢個觀塘海濱長廊嘅發現號02。嘅空地嗰度集合。 而家跑步要咩嘅喎？申請不反對通知書。 琴日阿 Gary 哋都有和你跑啊，範國威都冇申請嘅。係。咁我哋就唔係志在挑戰呢個不反對通知書，我哋係要強身健體，因為咧體魄係好緊要嘅。 係，梗係啦。 如果係一個長期嘅抗爭嘅話咧，你冇敏捷嘅身手、強健嘅體魄咧，大家都要記住，真係唔可以淨係坐喺冷氣房。 咁而家係啊，其實而家即係叫做係唔好俾差佬捉係嘛？咁起碼要跑得快先啦，大佬啊！ 爆發力啊要， 即係你諗下，喂，其實你唯一贏黑警嗰樣嘢就係其實你起碼冇佢咁多 gear。即係如果你稍為同佢 衝一段嘅就係佢真係佢衝一段。 係啊， 係啊，八十到一百。 你見而家差佬成日撲街㗎， 衝 都 撲啦， 咪就係咯， 衝得快啊！我諗 係啊，唔係佢衝得快，而且又重啦，係撲得更加硬嘅。 點知成個成 係啊，成個達山魚咁樣樣嘅，其實 係。咁所以呢個就係大家記住啦。咁啊，到時大家八點鐘去到集合地點現身得㗎啦，就唔需要報名嘅。咁我哋就會呈上一位咧專業嘅跑手咁嘅朋友嚟嘅，就係咧。去指導大家點樣去練習，呢度跑步嘅環境幾好嘅。 嗯， 嗰、那個海濱場。 啊，梗係啦，直跑 同埋海邊。係。而家呢啲天氣就 very good 添。 嗯。 係直路，人又唔多。 嗯。 咁亦都唔需要悶喺個球場裏邊嗰啲嘅田徑跑道裏邊去跑。咁總之你就帶呢個嘅運動鞋啦，就水樽啊，咁啊大家知㗎啦。其實呢啲嘢所有裝。即係裝備啊，跑步嘅裝備啊，記住唔係帶雷罐啊嗰啲啊，跑步嘅裝備就自己帶嚟啦咁樣。咁啊，除咗和你跑之外咧，我哋都會咧就再諗緊咧，就係話有需要嘅就會呢、這個智慧術嘅課程咧，又會再推出嘅。咁而家就同呢個教練都傾緊，亦都希望多啲嘅，就而家就籌劃緊，就係有冇一啲嘅係。心理輔導的 workshop， 我希望，因為嗰個如果是一個長遠的抗爭的話咧，呢類都是需要的。 唔要的嗱，即係其實講真的，呢種咁樣嘅輔導互助咧，其實尤其是而家啦，即係喺個越嚟越即係撕裂嘅社會裏邊，即係你起碼你翻到屋企，你有啲即係嗰啲警二代，其實警二代都需要輔導，即係有啲警二代就話， 警二代個立場同父母唔同咁點啊？ 係啊，有啲警二代原來佢又係衝衝子嚟噶嘛，我見到起碼蘋果佢有兩個 case 訪問過 就係啦，係嘛？即係如果佢哋自己本身都係即係好人嚟嘅，其實都係即係，我覺得都需要去做。 因為我睇個琴日 The Guardian 有一篇文章，佢就係講香港示威者嘅情緒問題。咁裏邊提到好多前線嘅年青人咧，佢訪問咗一個讀緊書嘅女學生，佢話佢曾幾何時有一種想死嘅衝動喺前線，喺前線想死，或者係想俾警察咧嚴重傷害佢，而去咧去幫個 contribute to 嗰個運動， 做烈士， 係啦，做烈士。咁但係收尾佢試過一次嘅事件之後咧，佢就改變咗睇法，咁而家嘅睇法都變咗。我覺得很多可能在前線的人是有這種的心態在這裡 有，同埋我 特別是一種 traumatic 我們叫做創傷性的事件之後、 啊、 包括見到自己身邊的手足被警暴、啊 啊 拘捕之後被虐打、啊、等等這些情況、 嗯、 所以就之前我們都聯絡過現在一直都在找一些合適的做心理輔導的朋友起碼就算你說來跑步都好其實都是一種為路的方法嚟噶、嗯，大家不需要一定講政治嘅，其實跑下步都幾好嘅。 係， 即係一班朋友咁樣，大家 group 埋一齊去做一啲嘢，係、 嗯、 嘛？咁而家 group 埋一齊唱歌都好危險啊。係 啊， 同埋喺 group 埋一齊喺連龍場都危險啊。連龍場拉人啊嘛，而家去，因為建制派施壓啦。 嚇，唔係而家，而且今朝林鄭話咩啊嘛？佢話叫食環去清啊嘛，連龍場。 唔係啊，建制派施壓啊，因為佢話呢個選舉不公平啊。 係啊， 大量揭露佢哋啲醜聞貼喺連龍場嗰度啊嘛。 目前我就不係好覺得有嘅，就算有 借頭借路啦， 多數都是阿何耀。喂，何耀，我哋講講啊， 臨尾都要招呼下佢啊！終於有個好新聞出現啦， 係啊， 就是何耀就俾呢個英國嘅嗰間叫咩 大學 ？ARU 呢一個安格里亞魯金斯大學啊 ，Anglia Ruskin 啊 ，Anglia Ruskin 啊， 咁咧就取消咗呢個榮譽博士嘅學位。 咁啊，就因為有上議院就有一位啦，就有人篤灰啦，係嘛 ？Lord Auton 啊 ，of Liverpool，、嗯、即係其實 Liverpool 嘅即係一個嚇上議院嘅議員啦。咁就話啦，咁啊講翻佢好多即係呢幾年嚟嘅言行啦，即係包括啊佢最近又講咩羊腸啊，係嘛？以前又講咩即係殺無赦啊。 咁啊，證明呢個國際游水團做到嘢啦。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咁即係咁而家揾阿何耀出嚟祭旗啦，咁當然係好啦，係嘛？因為其實好似未試過，但係佢而家所謂 DQ 嘅學位咧，就其實係一個博士學位嚟嘅， 榮譽博士嚟 嘅，榮譽博士學會嚟嘅啫。咁但係榮譽博士學位咧，咁啊，因為其實佢而家校方咧就出咗個聲明，就係話嗱，作為我哋咧榮譽學位嘅人士咧，必須係我哋學生，佢唔係啦。校 點攞翻嚟？ 校友同埋員工，咁佢就話啦。喂，起碼是要我哋服務社區樹立一個正面的榜樣，但是咧， 何先生咧獲頒榮譽學位以嚟咧，佢嘅行為咧就持續引起關注。咁啊，大學咧調查過之後咧，就話已經撤銷咗佢個學位啦。咁樣樣，咁因為咧就見到今日啊毛姨姨啊，咁佢就話即係佢喺立法會咧，唔知佢有一條質詢，咁就問啊何君堯嘅嘢嘅。咁佢因為有啲title噶嘛，話你之前你寫呢個 Doctor Honor。of 呢一個何君堯，咁而家使唔使改啊？呢立法會秘書長就問， 梗係要啦，要問明咗虛報學歷咯。 係咯，喂，同埋佢而家嗰啲選舉單張嗰啲 title 都應該要改喎，大佬啊！ 要黐 sticker 啊，要 係啊，要黐 sticker 啦，大佬啊！ 咁啊，未有嘅，仲有呢個咩咧？領大都未收理佢啦， 係啊， 係嘛？咁啊，我估而家領大都唔敢追佢噶啦。 咁啊，因為嗱，我諗領大都未必喎，因為而家咧，即係雖遠必諸喎，因為而家咧呢個叫做係保守黨嗰個人權委員會副主席啊 Benedict Rogers， 佢就話就包括啊 Lord Auton 啊，佢保督灰呢一個上議院議員啦，就話收到啊，即係呢一個何君堯爪牙嘅一啲 email 喎，話佢哋應該要死於刀下喎，大佬。 恐嚇人添埋仲 係啊，恐嚇人啊，大佬。咁同埋唔淨止 交俾軍情五處咯， 唔淨止佢一個啊，其實係嗱，即係你諗下點解？喂，點解得罪何君堯嗰啲成日都俾人恐嚇嘅咧？ 同佢選舉個都俾人恐嚇啊！ 係啊，而家係啊，即係唔係淨係佢咁簡，唔係淨係而家呢單嘢咁簡單啊！啊，即係而家選舉嗰個叫咩名啊？而家 姓盧嘅 係啊，嗰、那個叫做咩啊？阿盧俊宇， 盧 俊宇佢話呢排都收咗好多啲冇來電顯示嗰啲電話啊嘛。係嘛？係咁打電話滋擾佢啊嘛！啲恐嚇電話又話你會有即係唔退選就有生命危險。喂，其實唔係淨止第一次咯，以前周永勤又試過喎，大佬。 周永勤就直情係點指何君堯啊？後邊係中聯辦恐嚇。 嗱，朱海迪就更加唔使講啦。你對住個直播， 前面一條路一條生一條死。 係咯。喂，大佬，即係你而家你都唔好話人哋老屈你啊！喂，你自己都前科累累喎，其實係。係嘛？喂，原來得罪你，個個都俾人恐嚇 嘅 喎。 但我發覺佢哋啲建制派呢啲人咧，佢哋嘅競選海報咧，下一次收集埋俾大家睇下。即係咧，我諗佢哋啲 P 圖好重手啊。 啊，梗係啦。 你見到何君堯同埋阿唐愛蘭嗰張先得人驚。唐愛蘭直情嗰個膠面咧，係咧 P 到咧係完全咧變咗另外一個人。 其實最嚴重係鼠王芬。 鼠王芬係啊， 鼠王芬梗係啦，鼠王芬不嬲都係噶啦，即係其實佢嗰啲即係淨係 AI P 圖出嚟噶。 咁啊，可能麥美娟已經冇咁犀利添啊，如果係咁就。 麥美娟就 都要等啊，梁振英介紹男朋友俾佢啦，仲 係啊，我諗都 仲等緊可能係。咁啊，大家記住啦，呢、這個何妖呢、這個恐嚇呢、這個上議院利物浦嘅上議院呢、這個 Lord Auton 呢件事咧係有後果嘅，其實。 梗係啦，梗係啦， 係有後果嘅。咁究竟佢當然佢會否認啦，唔係佢做啦，可能係。 喂，其實 可能佢話朱海迪做。 係，佢可以咁樣講㗎，其實係佢老屈嘅啫嘛，其實。 咁唔係啊，你而家見到㗎，所有藍絲啊、吳秋北都講啊，岑志傑揾人斬自己㗎嘛。 係啊，佢話啲即係自己 咁講㗎， 自己倒啲血漿㗎嘛。 係啊，大陸媒體而家都仲係咁講㗎，係啊。 真係黐 Q 線嘅你真係。 你試下何君堯如果想甩身，咪自己用岑志傑呢一招咯。即係如果大家覺得大陸都覺得啊得㗎喎呢招咁樣，咁啊。所以咧，我就係話咧，呢個世界咧有報應嘅，唔係淨係咧你自己可以閂埋門坐喺度咧就可以隻手遮天。我覺得啊，大家估下何妖今次會唔會輸咧？區議會，你覺得輸嘅機會大唔大？ 我覺得大。就算如果唔係咁大嘅話，點解會即係之前喺度鋪路，即係做輿論，就係話喂？因為有啲好早已經有人講話，即係冇可能即係取消呢個區議會啊嘛。咁佢就話：喂，你話曬事啊咁樣講。 佢想取消啦， 係啊，佢梗係想取消啦。而且佢而家佢呢個區咧，即係樂趣區啊嘛。佢就算你睇翻上屆即係佢同阿何俊仁咧，佢都係靠 鄭松泰咯， 係啊，去 攞咗啲票咯， 係攞票先至係贏到翻嚟啫嘛，係好問邊嘅啫。你包括就算係啊，邊個都係噶。啊呢一、這個即係我哋頭先講過啦。啊黃之峰個區，即係呢一個海怡西。都是的，都是爭少少嘅啫。 今次選舉有幾個亮點，大家關注嘅其實除咗呢個何妖呢個選區之外咧，屯門呢個選區咧，咁就仲有頭先講過啦，之峰陳家沛嗰、那個，即係而家何咩啊？李代表啊，之峰參選 哦，嗰個揾翻先，係啦， 咁咧就仲有嘅，其實就話。北區劉國芬啦，劉國芬就係對呢個范國威嘅一個戰友嘅，係、一個女士嚟嘅。 咁就仲有阿長毛對阿李慧瓊子啦，係啦。咁當然而家選舉就仲有好短時間啦，其實都大約都未超，已經一個月少過一個月嘅時間。咁但係就大家要多啲留意呢啲嘅，即係重點出擊嘅選區。因為咧唔係淨係要個得票啊議席多過佢，仲要係要擊潰佢哋呢啲嘅頭面人物啊。嗰、那個 effect 先夠大嘅，大佬你話如果何耀落選咁樣， 唔係即係等於好似即係四年前阿朱根咁樣樣咯， 係朱根啦，郭必爭啦，有好多個呢啲建制派裏邊嘅重量級嘅人落敗嘅，其實嗰次係 係㗎， 即 係 俾散兵突圍成功㗎嘛， 嗰次個投票率都係創新高啦，嗰次都 唔係就係徐子健就係 KO 咗阿朱根咯， 係啊 係啊 嚇。咁今次其實係有望係更加大嘅突破㗎，而且嗰個樽頸係在於係重奪翻區議會啊嗰個多數啊嘛， 同埋選舉委員會裏邊嘅117票， 係啊， 呢個先至係鏈住要害嘅，因為到時如果上一屆現任嘅呢個選委會有320人啊嘛，泛民再加117，咁就已經去到437 啊， 咁如果一定啊，我估選委會重新選舉的數目一定不止320嘅，咁嘅話咧已經是逼近啊呢、這個嘅，即係越嚟越嗰、那個 margin 越縮窄啊，同呢個中共可以控制的鐵票，咁到時咧工商界就成為 kingmaker 啦。 啊 你就不可能再推出極左的候選人出嚟 啦。哦，咁梗係啦，咁梗係啦。尤其如果你話擴展黃色經濟圈咧，你有一個重要的戰略的目標就係在於 功能組別。 你在功能組別嗰度攻破佢啊嘛，起碼飲食業係啦，已經係。 我真梗係啦，我都話今次張宇仁收佢皮㗎啦，要 係啊， 同阿田少講數㗎啦。如果你再撐張宇仁嘅話， 叫阿譚小華 第二個出嚟㗎啦，我揸過去選㗎啦， 揾多係啦，叫譚小華去選啦，真係 大把咪龍門冰室咯，得啦，係 咯。 所以真係噶，千祈唔好諗住放過嗰啲功能組別啊！我成日都話，光復香港係一個全面嘅計劃嚟嘅， 係冇錯， 唔可能淨係咧喺個警部獨立調查警部呢一點裏邊，大家就翻屋企瞓覺嘅。 係 好啦，今集嘅時間差唔多，節目結束之前咧，多謝大家一路咧喺嗰個即係捐助我哋啦、課金啦，咁希望大家可以 keep 住繼續咧寫支票嚟去支持，城寨走落去，咁我哋會可以嘅話。做多啲嘅，即係希望喺運動裏邊 contribute 多啲嘅。多謝大家， 好，拜拜。拜拜。